物流需求增速环比略有放缓。 总体来讲，物流运行还是保持了一个恢复向好的态势，而且恢复的增长的速度还比较高。第二个呢，从结构来看，继续保持优化。 一到十一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10.1%，比一到十月回落0.8%。从工业品物流结构看，制造业物流是引领工业物流回升的主要动力。特别是高技术和装备制造业十一月份同比分别增长15.1%、5.5%，比上月分别加快0.4%、0.8%。对工业品物流增长的引领作用进一步显现。另外，十一月以来受到疫情散发多发及同期基数升高等因素影响，与消费相关的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增速较前期略有回落。 应该说虽然有影响，但总体上来讲，中国的物流的运行从当前来看的话，韧性还是比较强的。 另外，一到十一月物流业总收入10.8万亿元，同比增长15.0%，两年平均增长8.2%。物流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依然较强，主体活跃度保持在较高水平。从市场预期来看，一到十一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平均为53.6%，维持在较高景气水平。 据巴西媒体27号报道，该国东北部巴伊亚州近期暴雨引发灾害，造成至少20人死亡，286人受�伤，受灾人口超过43万人。报道说，巴伊亚州境内11月底以来连降暴雨，首府萨尔瓦多12月降水量是往年同期平均水平的5倍。暴雨在该州导致两座大坝决堤，当地政府提醒民众紧急撤离。当前，巴伊亚州已经有72个城镇进入紧急状态，受灾人口超过43万人，其中超过3.5万人流离失所。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当前空气质量指数51，空气质量2级良。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话里话外。 今朝装饰老房装修专家，详询4006789878。 1921年，一条红船在烟雨南湖翩然起航，从上海到嘉兴，漫漫征途从这时起步。1960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下水，梦想在奋进中劈波斩浪。2012年，辽宁号航空母舰交付使用，行稳致远，走向复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巍巍巨轮领航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以上为广告时间。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 看山不是山，皆是事件幕后。 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中波88千赫，讲述有品质的新闻， 传递有温度的声音。 在冰雪飞扬里认识不一样的奥运，北京冬奥冷知识。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将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举行，这也让鸟巢成为全球唯一一个同时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场所。